攻读马尔谷福音，耶稣传教的准备，第一章。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，正如先知伊撒伊亚书上记载的：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，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。你们应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。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，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为得罪之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，到他那里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若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腰间束的是皮带，吃的是蝗虫与野蜜。他宣告说：那比我更有力量的，要在我以后来，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。我以水洗你们，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。在那些日子里，耶稣由加里利亚纳扎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若翰的洗。他刚从水里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上面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因你而喜悦。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，与野兽在一起，并有天使服侍他。在加里利亚传教，传教初期，若翰被监禁后，耶稣来到加里利亚宣讲天主的福音，说：时期已满，天主的国临近了，你们悔改，信从福音吧。当耶稣沿着加里利亚海行走时，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是渔夫。耶稣向他们说：来跟随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。他们便立刻抛下网，跟随了他。耶稣向前行了不远，看见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。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，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在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，跟随他去了。他们进了格法翁，一到安息日，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。人都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，不像经师们一样。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，正有一个附邪魔的人，他喊叫说：那咋类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竟来毁灭我们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耶稣斥责他说：不要作声，从他身上出去。邪魔使那人拘挛了一阵，大喊一声，就从他身上出去了。众人大为惊愕，一直彼此询问说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新的教训，并具有权威，他连给邪魔出命，邪魔也听从他。他的声誉随即传遍了加里利亚附近各处。他一出会堂，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肋的家里。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， 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。耶稣上前去，握住他的手，扶起他来。热症随即离开了他，他就伺候他们。到了晚上，日落之后，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，全城的人都聚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，驱逐了许多魔鬼，并且不许魔鬼说话，因为魔鬼认识他。清晨，天还很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，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祈祷。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，找到了他，就向他说：众人都找你呢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让我们到别处去，到邻近的村镇去吧，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他遂到加利利亚各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，并驱逐魔鬼。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下求他说：你若愿意，就能洁净我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抚摸他，向他说：我愿意，你洁净了吧。赖病立时脱离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，立即催他走，并向他说：当心，什么也不可告诉人，但去叫司祭检验你，并为你的洁净奉献梅瑟所规定的，给他们当作证据。但那人一出去，便开始极力宣扬，把这事传扬开了，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的进城，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。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。